尊敬的王会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刚刚上来之前呢，想到昨天好像有潮汕有一对父母跟孩子要来，刚好有跟我联系上，我给了他要了三张票啊，不知道进来没有，邻居室啊。进来了，对不起，可见这个承德的定功不足没有 double check 没有再做确认所以这个七个吉时学得不好这个还要跟李悦老师多学习你们要掌声，好配合。你们这样掌声呢，李悦老师就不得不来了啊。当然我们这个回到香港啊，就感觉很亲切。毕竟啊好几年了没有到香港来了这个疫情关系嘛要从海关出来就想这是不是梁居士来了都是梁居士来接我们了大家这么多年的感情啊大家可不要一听到感情啊就搞情执。这个佛法强调啊不能执着不能把佛法这个义理啊给解执着了我们有遇到了孩子七八岁到学校念书了一个月才能给父母打一通电话不要让他跟父母搞情执诸位同学你听起来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学佛之后啊连一般人的敏感度都没有了一直成病啊所以佛讲般若经讲了多少年啊22年大家知道佛是彻底觉悟的圣人假如这个不执着这个因无所住不执着呢他一年就可以了他会不会讲22年不可能了佛不多事了你看是老和尚讲经说的那佛经啊你增一个字多余了减一个字不行这么圆满适中所以老法师讲经的时候说我们学佛啊要认识释迦牟尼佛这句话大家熟不熟悉啊很熟悉哦。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将老和尚有关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开示好好把它学一学这样才能更好的认识释迦牟尼佛而且是透过老和尚来开解我们可能认识的更深更广而且老和尚说你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学错了 哦、我们刚刚问讯了，本师释迦牟尼佛、哦哎、他是根本的老师、哦哎、我们看、哎、他老人家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哎、这个精神我们要不要效法、哦、但你不能执着相、哦、不然明天香港的救护车啊就出动啊好几台啊、哦、大家都在树下啊刚好又遇到下雨了啊、哦、然后说承德法师说啊哎要学释迦牟尼佛树下一宿哦那这个我跳到珠江都洗不清了啊哎我说黄河不够亲切啊、哦、这个香港是珠江三角洲哦、所以、啊、这个要学不执着啊不容易、啊、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啊、假如我们对做人做事都不敏感一下子就学大乘、啊、哇会让人家感觉这个好像是另外一个太空来的了啊、哦，不食人间烟火啊！啊，你就都放下就好了吗？啊、哦，都不知道人家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啊，讲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啊、哦，所以这个做人当中啊，哎，儒家治世，儒家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学问啊，佛法在世间呢，不坏世间法啊，可不能一学佛了，本分都不净了。哇，那这个不止不能弘扬佛法，没学佛的人一看到我们连本分都不净，大家想一想，他敢不敢学啊？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说，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敬分。哦，这个也是我们敬宗啊，啊，尤其我们是三祖，啊，李老接了印祖的法脉，啊，那老和尚又接了李老的法脉。这些很应激的教导啊，我们决定不能忽略。老和尚还特别有一个专题啊，在台北讲的啊，就是以印祖的十六个字讲了一个专题啊，敦伦敬分，贤邪纯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这十六个字老和尚怕我们不够重视啊、哦、有一些重点啊老和尚很怕我们忽略、他还要特别加一些字进去加一些句子进去所以我们在听老和尚这些话的时候啊你要感受到老人家的良苦用心所以听经啊，要做老和尚的知己、知音，知道老和尚这句话的用心在哪。要神交老和尚啊，神交古人啊，你把古书打开了，就好像跟古人直接面对面了。打开《论语》啊，好像孔子。就在面前了，至诚感通啊！啊，黄念祖老居士啊，在《静修捷要报恩谈》的开解当中， 第三十一拜讲到啊，三根本啊，这是密宗讲啊。说实在的，所有宗派啊都是相通的，哦，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啊，可不能互相批评了啊。若要佛法生，唯有生战生。所以我们听东西啊，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净土啊，而去轻慢其他的宗派。哦，我们遇到净土啊，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哦，老和尚说的，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啊！哎，这么稀有的因缘，假如增长了我们的傲慢，你说冤不冤呢？哎，我的高，其他宗派低了，那言语当中可能还有毁谤啊，那都是佛讲的，这个要慎之又慎啊。就像我们学无量寿经，最重要学什么？学阿弥陀佛的心量啊。目贤当目其心，哎，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心量啊，假如跟老和尚差很多啊，哎，我们听他讲经会不会听错？不相应了。所以老和尚说了，学佛首先呢，扩宽心量，这样才不会啊听错了。所以学无量寿经呢，就是向阿弥陀佛学习。你看那四十八愿，我作佛时，十方众生，你看来生我刹，你看都是十方众生。哎，我们每天念早课的时候，有没有随文入观呢？大家不会念到十方众生，还在想，昨天那个人骂我，气死我了。你不会再念回向文的说，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净此一报身，谁除外啊？是吧？相应很重要啊，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啊，不相应呢？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所以相应了，佛门说生则决定生啊。用现在的科学讲，相应的就是频道接上了。诸位同修啊，你们看电视都看哪个频道啊？是不是看四十八频道？你四十八愿要接上啊！你看无量寿经，法会慎重第一，接下来是什么？德尊普贤第二，十六正士的表法，接下来就是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法界啊？普贤菩萨的法界。老和尚说，你的心行跟普贤行都不相应，怎么往生呢？普贤行称赞如来，结果我们现在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给阿弥陀佛添乱了吗？频道要接上了，我们现在 处事待人接物生活工作我们就以普贤行的标准这个频道就接上去了，这叫身则决定身啊，看电视一按通了，极乐世界就现前了，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个十法界在哪？当下你接的是哪一个法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跟普贤行相应了，跟真心相应了。你看二十四品教导我们，上品、中品、下品、往生都有共同的八个字，大家记得吧？哪八个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往生菩提心要发出来所以醒安大师净宗十一祖这个不是阿弥陀佛再来，也是观音四字再来的这是我的猜想，你们做参考就好了净宗十三祖啊应该都是西方三圣再来我们看二祖善导大师有明延寿禅师六祖，光有铺路的就有两位是阿弥陀佛了你看我们最近的应祖大势至菩萨再来的，诸位同修啊，中华儿女啊，这个福报太大了，你看四大名山四大菩萨都常住在神州大地啊各个宗派的祖师那都是开悟的圣僧啊你看哪一个国土能有那么多圣人都在这一片土地上教化，而且他们都是同体大悲啊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法身舍利只要我们肯珍惜啊那你菩提道啊少走太多弯路了，要珍惜这些福报啊开头行安大师就强调了，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立愿居先，要发心啊要立愿啊愿立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所以四弘誓愿第一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众经成劫，就是经历了像尘土一样的劫，一个劫就很长很长了，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因为菩提心没有发出不了出不去啊所以虽有善法做了很多善事总是徒劳辛苦，因为善事感的是什么？三善道而且呢善感三善道就开始享福了，大家观察这个世间的人呢，享了福了清不清楚啊一享乐啊欲令自迷呢利令自昏呢利欲熏心呢他就不知道修行了他可能就开始很多享受啊时间精力就过去了，大家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我都过了中秋了， 老和尚说六十，四十到六十是秋天嘛，我已经过中秋了，五十一了，要过了中秋了，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普贤菩萨说的，四日已过，命亦随减，我觉得现在念这一句是四年已过啊，一年再过好快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要努力修善哦。尤其这句佛号是万德洪明哦，要分秒必争呢、老和尚提醒我们的。夏老、黄老，你看这么多圣人来度我们呢、夏老说的，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大家听过夏老这句话吗？都听过了啊。好，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佛珠计数器？没有哈、我们今天会送啊。哦，刚好有同修送了200个哦，有的你就不用拿了哈、但大家注意哦，我们佛法强调不恶，要入不恶法门。你看我们今天定这个主题，因为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啊，最常讲的其中一句话啊，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大家有印象吧？好，假如佛法跟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是恶，这个门入得去吗？哦，不止入不去啊，可能会越修越分别哦，越修越执着啊，觉得念佛才是修行啊。在家里煮饭的时候，这一群冤亲债主，气死我了！那麻烦了、啊。你在那煮菜的时候，哎呀，广修供养啊，我们家好几尊佛啊，你看你煮菜就是普贤行了。你一分别了，一执着了，这念头在造业了，而且那个菜里面有毒素啊，那个。生命的答案谁知道啊？你这个不甘不愿呢、这个都有染污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不恶就很重要了。那刚刚跟大家提了。你看佛门有好多句子都是不恶，理事不恶，生佛不恶，生众生摆前面哦。你看佛门这些句子有没有味道啊？很有味道啊，把我们的那种分别执着心打掉啊。那理事不恶，我们今天听到夏老说了，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猪不离手，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诲，很好的道理，是吧？好，那接下来呢，事要不恶啊，要把这一句教诲啊变成具体的行为了，不然会变成呢，我们很多道理懂，但用不出来。那用不出来，《弟子规》有提醒我们，不力行 哎，没有做了，但学闻会长浮华，成何人？哦，所以我们学的这些经句呀、啊，哎，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就像老和尚讲经，啊、哦，都提到，哎，提了一个道理了，啊、哦，比方举个例子，哎，礼敬诸佛，这普贤行第一条了，啊，大家有没有留心到？哎，老人家讲经呢、啊，一个礼出来了，接着会是什么？事项。怎么落实啊？又从事项当中啊，哎，开出很重要的义理来啊！大家听老和尚讲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啊，你们有没有感觉每一次听都不一样啊？每一个那个故事过程的重点呢、啊，啊，好像百听不厌啊，甚至于讲同一个点呢、啊，哎，老和尚开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广。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检查了。哎，我听了一个道理，哎，老和尚说分秒必争。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啊。哎，我怎么达到分秒必争？啊，我假如不拿个佛珠啊，我念头一出去，忘了念了。哦、有时候拿在手中一按就提醒自己了、哎哦、不过在这里还要另外补充一下、啊、哇，你不要开始拿着佛珠了、啊、家里的人跟你讲话你都不听了、哦、到时候说、哦、我们家这个太太、啊、自从7月31号听完陈德法师的课啊，回来就谁都不理了，啊，所以要分秒必争呢，啊，啊，那个分秒必争是什么？不要让一秒钟空过，啊，夏老说的，勿使一句话啊，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啊，黄老说的，要把念佛摆第一。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摆第一，他的力量才强啊！哎，假如瞬间无常来了，我一直把念佛摆第一，我首先出来的是什么？阿弥陀佛啊！可是我平常念佛就是，哎，啊，跟朋友。啊，这个唠唠嗑唠完，哎呀，没事了，好吧，念佛吧。哇，那你这个念佛都摆后面去了。你真正无常来的时候，那这个佛啊就很难提起来了。而且我们冷静想一想啊，哎，这个我们都要自己去感悟啊，真的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说我们怎么修行啊？要让老和尚啊，一步一个动作的教，不可能啊！为什么？东方强调的是悟性的启发，那每一个动作一步都得他老人家讲，那我们不变机器人了、啊？哎，我们有时候修行这种依赖啊。也会现前的、啊哦、你看老和尚讲的，老师教学不把学生的悟门给堵住了、哦、你看好多那个父母就是都是命令孩子、哦、那孩子就是、啊、他讲什么就做什么，哎，慢慢这个孩子自己不会去思考事了，不会去感受事了。哦、那一天遇到一位同修，他以前当军人了、哦、他说我当军人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了、 啊，没有口令来，我就没动作了。哎，大家注意哦，你在每一个行业当中啊，你假如自己不警觉啊，你可能会有一些习惯就产生执着点了。你看当律师的人会不会有执着点？你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哦，所以我们修学的警觉性要很高啊，啊，自己不能产生执着点了。啊，师长有说啊，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哎，这是不是我们净宗学人要很重视的一句话？大家觉得这一句重不重要？哎，我们要修净业啊，我们不能每天生口业，意还在造轮回业啊。哦，老和尚提醒我们了，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呐，要问谁啊？对呀，一个老和尚说了，哎，自己检查检查自己一天的念头。佛号占多少？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的纯心占多少？哦，哎，假如跟十恶的念头相应多了，那每天的业还在增加呢，那怎么做到随缘消旧业呢？哦，所以我们不能把修行看得太简单了，哦，要对治一个习气可能都要下几年功夫哦。啊，当然也不能看得太难，难了你就退缩了。哎，藕益大师说，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哦，所以我那一天跟同修啊交流念佛，哦，把夏莲居老居士的自警录里面有好多句啊，哦，那自警录都是夏老在闭关修行的时候啊，哎，他自己的心得啊写下来的，有关念佛的汇集起来。啊，结果一个美国的同修他就说，念佛好难哦。啊，我首先提醒他了，你这个念头是障碍。哎，当我们起一个好难哦这个念头，有没有障碍？哦，所以藕益大师净摄明四条重点，这四个真的是掌握了我们末法修行的纲领了，所以祖师有圆满的智慧啊，我们要珍惜啊。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都是祖师的教诲啊。第一个，净土为归，归哦，归心似箭哦。诸位同修，大家有没有归心似箭啊？哎，今天能往生，我今天就走。对呀，啊，我就是这样。我也遇到同学说，我就是今天能接我走我就走，那个是你自己的感觉呀，啊。你要依照经典跟祖师去检查，今天你遇到的人事物啊，你都一直在动心，你说你很想回去啊，那是你自己的认知了。哪个人哪个事就能让你的情绪起伏了，那你是归心似箭吗？哎，大家有没有经验呢？三年没回家了，哦，然后一坐上那个游览车啊，哦，现在应该说高铁，哎，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哎呀，我母亲一定会煮我最喜欢的那个菜，是吧？你看你那个很自然的。诸位同修要看我，不能看旁边。你看戒定慧 什么时候是练定的时候，不然你们会伤害我幼小的心灵。哎，伤害我幼小的心灵，就没有随缘消旧业了，因为造新殃了。开玩笑。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啊，甚至于佛法就是当下。哦，哎，我们真能把它用出来了。哦，所以欧益大师讲归心似箭啊，就净土为归。哦，祖师讲到了啊，这个都是净宗的祖师啊。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甚多爱乎啊！这个甚就怎么可以还对人事物有贪爱呢？但是现在有是正常的哦，但我们得要很警觉啊，我要慢慢放淡。你假如随时什么人事物就把我们的心牵过去了，那这个净土为归还有一段距离了。这个都要修行，靠个人去检查的。不能十年过去了，有没有进步啊？我也不知道呢。学佛人不能学得糊里糊涂的。老和尚也讲要自我勘验呢，自我检查。哎，不能跟自己法身慧命开玩笑啊！啊，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哎，我自己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在往前进啊？哦，净土为归，持戒为本，啊，这个孝敬啊，大根大本。持戒的目的啊，得清净心。戒是对自己哦，不能自己持的戒见别人过啊，这个戒就破掉了。所以儒家讲忠恕之道，恕道宽以待人啊。有时候我们能力比较高啊，也容易掉到严以律己又严以律人。中庸有讲啊，忠恕为道不远，就忠恕的存心啊，跟道就是跟真心相应。我们的下手处啊，要从忠恕，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哎，这一点老和尚都在表演给我们看哦。问题是我们看完要效法。好，假如我们现在心里面还有不能包容的人，那这个术我们还做得不深入了。不然不可能没有不能包容的人。你说他真的很过分啊，做那些行为令人发指啊。那老和尚说的，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不能怪他。而且我们修行人有前后眼啊，哎，他现在做这么不对的行为啊，他接下来要到哪里受报啊？三恶道啊，三途一堕五千劫呢。你深信因果的话，别人造恶啊，你会怜悯他。哦，尤其我们是受持无量寿经的，要把无量寿经变成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无量寿经说，于诸众生示若自己啊。 那我们知道他要堕三恶道的于心不忍啊。啊，你说他又不听我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哎，我每天给他回向。啊，我们总要用到我们的真心啊。哦，那持戒的目的得清净心，心净佛土净啊，所以相应啊。哦，我们今天提这个相应，佛法重实持啊，不重形式啊。哦，啊，那再来是善有为依啊，依众靠众。啊，毕竟当局者迷呀，旁观者清。啊，所以诸位同修啊，我们修行的人呢，首先要听谁的劝呢？听最轻的人的劝，听另外一半的劝，因为他对我们的情况很清楚啊。他们也为我们好啊！大家想一想，听另外一半的劝容不容易啊？嗯，有没有很不服气？嗯，他讲两句，他又没有比我好。哎，《论语》说不以人废言呢。啊，他讲的话有道理了，你就不要这么还要去要求他。哦，当然，假如。我们劝别人，别人不听啊，那我们还是忠恕，我要严以律己。哎，为什么我劝他不听？哎，我做的还不够好。哦，太上感应篇说：“正己化人嘛，啊，化不了他，那自己正己的功夫还不够了。”哦，所以儒家好多句子哦，哎，这个是体恤人心哦。我们做的还不够去劝人家，人家心里不是很痛快。哦，所以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哦，我们有了这些优点呢，哎，我再去带动他。哦，养成这个优点。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哦，我没有这些缺点呢，哦，我在护念他，啊，在带动他。把这个缺点改掉，所以身教要在言教之前，这个在人心上人家比较能接受。所以今天我们劝亲人他不接受，要记住老和尚说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在念着老人家的教诲，啊，念着老人家的教诲，你看老人家多慈悲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儒家强调的，他老人家怕我们忽略了，他说我最佩服老祖宗的。他老人家加这一句的时候，你会不会重视啊？那感受到老和尚的慈悲没有？哦，所以我们刚刚说三种根本呢，啊，哦，不要因为李老说的啊，这个密宗有三根本，好，我们一听到密宗，嗯，我学净土宗，啊，就好像。那个心态上就有点对立排斥，不对的，这都是佛讲的教诲哦。哦，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若要佛法兴啊，唯有身战身呢。哦，我们学《无量寿经》，学阿弥陀佛的心量。你看，阿弥陀佛在24品。三辈往生，上品、中品、下品， 接下来呢，若有众生住大乘者，是吧？他只要修大乘佛法，以清净心向无量寿，通通都能往生呢。阿弥陀佛有没有说修净土法门才能往生呢？奇怪了，那 我们怎么学的都好像那个心量跟阿弥陀佛的心量不是很相应了。我们都要在这些经文当中去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呢。所以师长啊，最值得我们学的就是心量。像各个宗教，他老人家都能包容。能团结各个宗教起来。藕益大师这四点，净土为归，持戒为本，善友为依，观心为要，心是根本，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我们这个心念要常常能关照，这个心念有没有偏颇掉了？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遇到净土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啊，可是我们这个心不善用其心，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傲慢心增长了，高下心增长了，看到人家学不同的法门，那个语气都有点轻慢了，那你说这个冤还是不冤呢？所以佛法是缘哦，净土法门是我们遇到的缘哦，万法因缘所生哦，因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心用对了，珍惜这个法门，也尊重其他的法门了，哇，那这个提升就快了啊。假如同样遇到最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呢，但是呢不善用心，慢心增长了，这一念之间呢天壤之别啊，甚至于慢心起来还批评毁谤其他的法门啊，那你说这个业又造大了啊。所以大家要去感受啊，一念之间的差别，我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我一念佛号起来，哇，万德洪明，能灭众罪。你真正感受强烈的，那不愿意再随贪嗔痴去走了。一有时间赶紧念佛了。那刚刚跟大家提了这个，我们要自己去检查自己的状态。经典要跟生活的事项啊，要完全融在一起，不二。所以我们老和尚其实都在引导我们形成这样的态度。所以他讲一个理，就要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哦。礼敬诸佛。我们遇到人，他有福性。他是阿弥陀佛，这礼敬人，礼敬物，这个桌子你把它擦干净，你不去破坏它，这是对它的礼敬。那我们假如会听了，就要把它延伸开来了。修行靠个人了，那对一切物都要礼敬了，所以你看印光祖师的道风吃完饭那个碗一定要怎么样， 用水把它涮干净了，这对食物的礼敬。哎，这几天我们都住旅馆啊，好，那么进了旅馆，哎呀，你看这个我花了不少钱呢、啊，我得痛痛快快给他用水啊，给他啊就。老和尚提醒我们了，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呢，你进了旅店要不要用真心啊？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忘失菩提心，你这个真心断了，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呢。哦，我们来参加祭祖法会这么难得的因缘，是把我们的真诚恭敬心提升起来了。哎，会不会在祭祖的时候非常真诚恭敬啊？然后进了旅店呢就不恭敬了啊？佛法是内学啊，是心法哦，一心入一切境，这个一心就是真心。哎，我在祭祖所感受的真诚恭敬啊，我要用在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上。哦，那这样人家交代我们事啊，我们就认真对待了。哦，你看《弟子规》都是教我们，哎，凡出言，哎，你答应了，你要认真对待了。哎，甚至于是你要慎于死，你要答应别人要慎重，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这个都是对事的恭敬，甚至于善相劝，这是对人的恭敬。好，那当然，你不要一听这一句话啊，好，马上回到道场啊，就你的问题在哪？你的问题啊啊，这样下次人家就不让你来香港了啊。名额都不给你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你一听什么就指什么、啊、这个就是难处啊。为什么佛讲般若要讲22年啊？就是让我们那种关照自己起执着点的时候能发现。其实啊，这种敏锐度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比较用不出来，感受不到别人？哎，感受别人重不重要啊？你感受不到你的孩子在想什么，你怎么教他？你就不能气他的鸡啦？一开口，孩子的心就是又来了。哦，这气里还要气他的鸡呀、啊！哦，我们今天当老师的都不了解学生在想什么，你怎么气鸡呀、啊？哎，当领导你要带下属啊，你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你说多了都是反效果了。哦，所以《礼记·学记》这一篇呢、啊。是当领导、当老师、当父母一定要好好学的，这是中华先祖啊留给我们最完整的一篇教育的哲学。哦，师长有一个专题叫“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这三个角色要扮演好啊，君、亲、师的心境都要提起来。哦，所以敦伦敬奋容不容易啊？那你真的要去干的时候不简单了。哦，所以老和尚说，敦伦敬奋是大道，怕我们把这个敦伦敬奋忽略了。啊，李老说，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啊，我们这些善知识用的这个词哦，不能跳过去哦。不能用自己的感受去挑，嗯，这一句我要，那一句我不要， 我们在那里挑老和尚教的东西啊，那我们跟谁学啊？哦，所以这个《弟子规》有教哦，对饮食勿拣择。哎，这一句话要不要用在跟老和尚学习啊？哎，跟老和尚学习要依教奉行了，不能挑他老人家的教诲学。不然我们用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分别执着的心呢、啊。四十二章经说：“慎勿性汝意呀、啊，汝意不可性。”还没有证阿罗汉以前，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还是要百分之百依照老和尚的教诲去修行。啊，我自己检查，你真正遇到事了。自己本来考虑事的那个惯性力量是很强的哦，不是说我们今天遇到佛法了啊，我前面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习惯就放下了哦，那可能是六祖慧能大师再来呢。我自己要改前面这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了，那要下不少功夫的，不然那个随时那个习惯就起来了。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哎，我今天要去办事了，我要考虑事了，哎呀，我要正思维，我要依老和尚教诲来思维。好，所以刚刚讲的三个根本呢，加持的根本就是上师。好，我们净土宗是密教显说啊，所以我们的上师就是老和尚。只要我们一考虑事啊，想他老人家教诲，他的加持就到了，非常明显呐、啊。哦，啊，承德啊，上个月刚好在，哦，不是上个月，这个月，哎，上个月对啊，在英国汉学院啊，那个摄影棚啊，老和尚在那里讲经啊。哇，那一进去你都感觉那老和尚的加持那种满满的，所以老和尚真是法身常住啊，可不能用情执哦，啊，又着了相了啊，老和尚走了怎么办呢、啊、哎，老和尚说了，你要看懂，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也要认识那十大弟子，这些弟子们跟佛陀的配合，他们演给谁看的？啊，我们还不够亲切。我啊，四十八愿呢？阿弥陀佛为谁发的？我。阿弥陀佛。哎呦，刚刚大家那个我啊，哇，阿弥陀佛收到了哦。啊，最近啊，遇到几个同修啊病重，确定病很重啊，他们就下决心啊不治了，结果啊都没超过七天就走了。啊、哦，我后来想想啊，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慈啊。啊，我们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啊，你看着孩子在那个生病很痛的时候，我们会起什么心念呢、啊？老天爷啊，你把那个痛加在我身上吧。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啊！佛菩萨是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啊，没有一刻离开我们了、啊，心无暂舍啊！这是行安大师的《劝发菩提经文》里面讲出了这个真相啊。 所以子若异母，如母异子，母子立身不相为缘。那孩子想父母啊，跟父母想他一样了，就跟父母没有分开了。这是比喻啊，佛菩萨对我们的同体大悲的加持。所以当我们病那么重，又一心求生，阿弥陀佛会忍心让我们再受苦吗？重要的是你万缘放下，一定要去了，就感应到脚了。问题啊，绝对不会在阿弥陀佛那边了。他老人家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所以我们看佛陀涅槃，佛涅槃也是慈悲啊。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因为众生会着相啊。假如这个佛哇寿命好长啊，这个众生就想明天再去，明天再去，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他想着明天再去，明天再去，突然他的无常一来，他就轮回去了。所以佛示现灭度啊，提醒我们众生要珍惜佛的住世啊，珍惜佛的法运啊。所以阿难尊者是为我表演的，因为佛要涅槃了，他伤心啊。旁边尊者提醒他了，你赶快去问重要的事啊，不能流泪了。而阿难尊者不能证阿罗汉果啊，就是他这个感情啊，跟佛的感情还没有放下啊。他还想着我的堂哥是佛陀啊，我们修行人能不能起个念头，我靠王会长靠紧一点就没事了。关心为要哦，你这个念头啊要看到哦，不然这个念头一执着了，对自己修学就有障碍了，阿难尊者就有障碍了，他证不了阿罗汉果了。结果佛涅槃了，迦叶尊者掌握机会呵斥他，他当天痛定思痛啊，修行了就证果了。所以他五百阿罗汉集结，阿难尊者是穿墙进去的，代表我有入场票，我能参加经典汇集的。那这些表演我们都要看得懂啊。佛的涅槃呢，对很多他的弟子那个警觉性一起来，他就勇猛精进了。所以我们这一年呢，有没有勇猛精进啊？老人家住世是慈悲啊，老人家圆寂也是慈悲啊，都是真心起用啊。这个我们要体会到了，不然那个情感一起来了，老和尚加持不上啦。那刚刚啊，也跟大家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懂得去自己去检查、去感受。比方说，刚刚跟大家提了"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我很想不再造新殃啊，可是我遇到好多境界，我脾气就是忍不住啊。那怎么办？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一个修行人要主动的去突破自己的问题。孔子说的，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孔子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遇到境界了，他自己不会想着该怎么办，该怎么突破，那谁也帮不了他了。我们俗话说，扶不起的阿斗。为什么？佛菩萨也是我们的助缘啊，老法师也是我们的助缘而已啊。自助者天助啊，自救者天救啊。我们今天一遇到境界了，我们一提起老和尚的教诲，他的加持就到了，就来帮助我们了。我们遇到境界了，心情乱了，正念提不起来了，那老和尚要加持也加持不上了。我们得要经一事，长一智啊。老和尚常说，修行人面对境界要清楚。大家这句话熟不熟？因为我们皈依的时候，皈依觉正净啊，觉而不迷啊，不迷的就是面对境界清楚啊。要在每一个经历的事啊，我的问题在哪？我下次把它改过来。后不再造，叫真忏悔啊。那有同修啊，刚好啊交流到了。奇怪啊，我跟一般的人也不容易发火啊。怎么跟我们家的人我就很容易发火啊？大家想一想，这个同修讲这一段话，请问这个情况多久了？有没有三年五年了？那这个事已经三年五年了，问题在哪？不知道。所以老和尚这一句面对境界要清楚，我们用上没有？这一句话在哪里？这一句话在我们每一个境缘里面啊。所以刚刚提到偶益大师啊，净色明啊，净土宗啊，掌握的这四个纲领。其中那一句观心为要，我们在面对亲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念我们有没有看得深入？不然就是糊里糊涂了，怎么我这么容易家里人就发脾气，别人没有啊？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要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我们观自己的心要观的深入一点，不然找不到心偏在哪，那找不到就不知道怎么修正了。那这个只有自己去找了，不能这个还要叫别人帮你找出来了。我们真有留心啊，都能慢慢关照得到。你比方，我们家人有付出啊，我们付出了，我们有相啊，我对他很好呢，结果他一个态度比较冷淡了，我的火就上来了。那当我看到了，诸苦皆从 贪欲起，因为我的付出，我有产生的要求。对，你看手机马上响，我现在这个是重点啊！哎，啥时候不响就现在响。哎，六层说法，三十七念不能只是，哎呀，做得好欢喜呀、啊。哎呀，那些中风禅师的法语啊，你听进一句你就受用一句了，这一句真看明白了，你的苦就从根上砍断了。嗔从哪里来了？贪不到了就不高兴了。假如有贪求的心、要求的心一起来，就关照到了，就不会走到嗔去了。啊哦，所以了凡四训说你要改过、啊、如斩毒树，直断其根。根就是贪，根就是自私，根就是自我为中心、哦、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哎、呦，大家都是禅宗的根性、哦嗯，好啊，我这个开头开的有点长啊、哦啊，这个一开头啊，我们讲到了啊，大家不要误会我啊，我走出这个海关，哎呀，梁居士没有来。啊，你们就说我情子啊，哎，老和尚写过一个墨宝啊，情欲就情迷呀、啊，欲是什么？控制、占有，你要提升呢、啊，叫情意。人要有人情味啊，要念旧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哦哦、所以你不能看人家很有情义说情子，黄念祖老居士有讲，无情不能修道。哇，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冷漠、哦、比较不会关心人、哦、一下子学佛了、嗯、不能情执、哦、所以这一句很重要啊，无情不能修道啊，要讲情义，仁义礼智信啊，义是什么？应该的啊，我在五伦本分当中哪些是应该我要尽的责任啊？情义的心啊，哎，慢慢就变世间的君子啊，好人了、啊，善男子、善女人了、啊。你说一个人都不讲情义，那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相应吗？不可能的、啊。但情义啊，要转成情觉，才出得了六道。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听到提到岳飞，有没有印象？岳飞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大英雄啊，他对国家那一份心，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那是他放不下的。一种情义了，那他有放不下的，那他六道就出不去了，所以这个情义啊，还要再把它转成但愿人长久，你们可不能接千里共婵娟、啊、 哦，所以当时候这个我们庐山慧远大师很厉害啦，哦，他找了123个人一起同发求生净土啊，全部往生哦，他就没有找那个陶渊明来啊，因为这些文学家啊，到时候他的灵感来了啊，又写一首诗啊，把大家的情子都调出来了哦，所以你看祖师在护念人多么谨慎啊！啊，对啊，这一首偈啊是。刚好有一年中秋节啊，有个同修给我发来的啊四句偈啊，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啊。哎，我们可要知道啊，那夫妻躺在同一个床上啊，想的是不一样的，下一辈子就不认识了。诸位同修，你认识你上辈子的另一半吗？对呀，这摆在我们面前啊，你要种同样的因才有同样的果啊，离不开因果啊，所以唯有念弥陀，亲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啊。怎么个逍遥啊？跟着阿弥陀佛到十方众生啊，十方国土去度众生呢，很逍遥啊！于一念顷遍游十方佛国，大家多想想48愿，就觉得这个世界真没意思啊！啊，这个世界呢，就像米田共一样啊，啊，大便呢，哈，啊，极乐世界就像黄金一样啊，好。大家先来感受一下啊，我前面有黄金还有大便，你们要拿哪一个？礼上是这么讲啊，哎，那要观察自己了，你还在那里烦恼世间的事，就是去抓大便啊。对啊，你那个烦恼会越来越污染你啊，越来越身心疲累了。所以要会转呢，哦，你看很多你善于去转，就是我们这个心还是要柔软，哦，哎，不是我们一成为佛弟子，心就变柔软了，柔和直指色身德啊，菩萨四德啊，老和尚讲了两遍，望尽还原观呢，我们一不注意啊，家里的人。我们很容易这个大乘佛法就压过去了。哦，你比方说老人啊生病了临终了，哎，他在那里挂念子孙呢，别想了，想阿弥陀佛啊，只有阿弥陀佛可以靠啦。哎，大家想一想，这个老人家吞得进去吗？哎，要体恤人心啊，这是看不到，但它存在。哎，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另外一半劝自己哦，觉得他每一句都讲得很有道理，就是吞不下去，就卡到人家的感受心情了。哦，你看，又是重点吧？你看这。你假如。你体恤到人心，你要懂得顺势而为。哎呀，妈奶奶呀，啊，你这个爱护我们的心啊，我们都很感恩呐，啊，我们很珍惜跟您这个缘分呐，啊。但是现在我们要长长久久在一起啊，那只有一个做法啦，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啊，你看，你顺着他的心是吧？哎，这样一讲。他容易接受了，哦，而且呀，啊，哇，奶奶你这个多善良，你赞叹他的优点，啊，他生欢喜了，啊，你看你这些做法都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都跟普贤行相应啊，哦，而且你先去了，你还可以做阿惟一支菩萨加持我们啊， 啊，到时候都是你来接我们啦，哇，哎，你要顺势而为，这出言要顺人心啊。哦，那刚刚提到啊，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要感受啊，这个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不容易。那我们有没有想办法让自己，哎，在境界当中不要再发脾气了？啊，不要被境界拉着动情绪了。而当你真正去思维怎么改善、怎么突破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要把念佛摆在第一。这个不是人家要求你，你会心甘情愿做的。因为我们在境界当中扶不住啊，是我们平常心就是散乱的，心就是浮动的，当我们是这种状况的时候，哪有遇到境界情绪不动的？哦，所以有一句俗话叫“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那怎么养兵啊？要像应祖说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目至招，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哎，我们真的去做了，才能感觉到，哦，佛号多了，妄念可以少，烦恼可以少，烦恼轻啊，智慧才会长，我们面对境界才做得了主，才能清楚。我们要跳出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在面对境界的时候又下错的决策，又发了脾气，前面的努力退回去了，甚至还要收拾，这种恶性循环呢，要突破，要多念佛，要多明白问题出在哪，找出问题了，我们的警觉性就越高，就不容易再重蹈覆辙。这个才是经一事长一智啊！啊，群书之要说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好，这个我们上半场啊，时间到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谢谢大家。 大众请起立。